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依然话题不限，畅所欲言，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与我互动联络，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无论任何关系，尽力之后就选择随缘吧。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每次当我想要说些抱怨的话，发现都没有理由。现在我拥有了全部一切，曾经都梦寐以求。最暗的、最烂的、最让人崩溃难熬的那些时候，没让我走远，没让我挂，在推翻又重建以后，还是会有问题，但没有什么可以难倒。 下着世界瞬息万变，想必早有领教，那就别再被皮带电视破防轻易引爆。多少个世纪前就有人留下十句警告，到如今包庇都要怀疑是否加了引号，都想一开口就派头，是足想把握在手，恨不得一大口吞下，像是明天不会再有。死要面子活受罪，但不会撑得太久，想要的大多数都生不带了，死不带走，挤破个头只为了争个功名利禄，脆弱的心脏只能寻求保护散了庇护。比起挣扎表面的疯狂更容易被记住，能做自己的首发，干嘛做别人的替补？还算不来是哪种交换更加划算，说到底都是选择罢了，各有各的麻烦，交接的利弊没有意义，结果刻成发散。所谓成功是什么，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我只交喜欢的朋友，刚好都有分寸，最讨厌那种满嘴场面化的 social， 也从来都不觉得珠宝名牌就能代表身份。我穿个帅哥不是穿个 logo， 我的项链因为在我脖子上才更加闪亮，被衬托不是我想要的优秀。如果面对自己都没办法做到坦荡，就别怪好运气会从你身边溜走。已经拥有健康身体，阳光水和空气，爱和家人兄弟，太多无价的东西，保持内心的秩序，不管世界多么拥挤，就算是单枪匹马走也从不觉得 lonely。 要靠自己，怎么可能有午餐会免费，要变更强，因为这世界不相信眼泪。我没空抱怨，好心态帮我把一切搞定，没学会感恩怎么可能一直有好命。 每次当我想要说些抱怨的话，发现都没有理由。现在我拥有的全部一切，曾经都梦寐以求。最暗的、最烂的、最让人崩溃难熬的那些时候，没让我走远，没让我挂，在推翻又重建以后，还是会有问题，但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随着它的升级， 直到视线越来越辽阔，眼看无底洞的欲望在内心深处掀起巨浪，谁被卷走不知去向，是谁还在满脸倔强的抬头。 开场曲是 Johnny J 的《梦寐以求》，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说唱歌手的身份，但我觉得他的歌是很注重旋律的，少了一丝其他的这种说唱歌曲的热血，但是呢，多了一分独有的细腻。前两天看到这样一段话：当众示爱，大张旗鼓。这样的时代里，太多人倾向在喧嚣里表达爱意。我从不觉得在朋友圈和别人面前表达的爱意有何可羡慕，我更羡慕街头巷尾的老爷爷耐心牵着老奶奶散步。爱不是自我感动，是愿意为你着想。我觉得这段话呢，还是要分人来看。其实当众示爱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他同时也要面临着当众被拒绝的风险。如果向你示爱的是你喜欢的人，那你只会觉得惊喜和感动，只有不喜欢，你才会觉得尴尬。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的，那些经历过的都很值得，不再喧闹活着是真的长大了，不瞒你说我想你了，都转身了之后我还在倔强什么呢，能让你说我的执着都是迷人的，我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多难过我都不准再对谁提起，说我这个人啊也不那么迟钝，会无视这世界对我那么宽容，但我都不要了，不要再浪费了，多承受我都不能假装我很快乐，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不进去呢，只是寂寞惯了。两个人的旅程该独自完成了，寂寞是我和你慢慢告别的，哭到累了活着想要你的开朗，我的笑容是想起你了，然后没些时刻你都没忘了， 是否还值得被爱一次呢？多难过我都不准再对谁提起了。你说我这个人呢，也不那么迟钝，会无视这世界对我那么宽容。只是寂寞惯了， 艾怡良的一首歌《我这个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要学会包容和求同存异。继续听歌，还是会想你。这首歌又到了经典歌曲一键三连的小环节，今天要出场的三首歌分别是李宗盛《鬼迷心窍》，莫文蔚《阴天》，潘玮柏《我不怕》。

有来去，都是月亮的潮汐，只有闭上眼才能看到夜海的秘密。你会看到游船从身旁驶去，船上站着来自过去的自己，他迎着朝阳，摇着旧船桨，用乡音哼唱，翻过浪头继续起航，无知无畏的犹如稚童一样。你微笑致意良久的凝望，目送他前往曾一一挥别的地方。你知过去已过去，唯有此刻是真实。在羊水中被给予，夜海里体味失去，我们纵容灵魂走丢了躯体去寻觅。生命中所有来去都是月亮的潮汐，只有闭上眼才能看到夜海的秘密。你会看到游船从身旁驶去，船上站着来自未来的自己，他逆着霞光，他不经模样，自塑像带着信纸般的哀伤，只是沉默望着你一句未讲。你蓦然落泪像一路追上，跟随他去往那迢遥未知的远方，可是未来还未来，唯有此刻是真实。枕着浪在悠悠地上，周围只有那指天的大雾白茫茫，看不清眼前长路身后过往。在夜海中央静静冥想，什么被记得，什么被渐渐地遗忘，或许一切是幻觉，好在此刻 这首盲盒是昨夜派对的《夜海的秘密》。夜晚的海是寂静、神秘，甚至有点可怕的，跟白天的热情和温暖完全不同。就像人一样，总有两面，甚至多面，只有相处的多了，才能发现和了解得更加完整。周末总是要放松一下，下面来听两首英文歌，适合随着旋律轻轻摇摆。Amy Winehouse 的一首 Wake Up Alone， 以及 Alexandra Stan Thanks for Living。 It's okay in the day, I'm staying busy, tied up enough so I don't have to wonder where is he. Got so sick of crying, so just lately, when I catch myself I do a 180. I stay up, clean the house, at least the content that everyone gets just disappears soon as the sun sets. His fierce in my dreams, seizing my thoughts, he floods me with dread. Soaking soul, he swims in my eyes by the bed. Pour myself over him, moon spirited, and I wake up alone. Far as my heart, I'd rather be restless. Second I stop, the sleep catches up. This ache in my chest, 'cause my day is done now. The dark covers me and I cannot run now. My blood running cold, I stand before him. It's all I can do to assure him. When he comes to me, we'll be right back. crack in the wall. It reminds me of all the 100 million reasons I put down my gloves. I can't believe this was real.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来自一位朋友的真实经历。作为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后来成功治疗回归社会的过来人经验，在抑郁症最艰难的时期，任何话语对我来说都没用，甚至很反感周围人的温暖话语，比如你想开一点，没关系，这不是病，你别想太多，别把自己绕进去，等等等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些话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现。有时候一个拥抱比这些废话有用得多，但最有用的还是得靠自己，才能最终驱赶走心里的黑狗。 像是起飞的易老罐，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power and I you に大切に魔法This hand I hold 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wo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绿色缤纷的呼唤，就算从未扑灭。 新しい次の空へ。 毛不易和中岛美嘉合作的歌《生活在别处的你》，给遭受生活重击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最终治愈你的不是外界的东西，而是自己的内心。所以，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内心一往无前的坚定。谁不累，谁不难，可是呢，也没有谁真的停下脚步。 走出了没有伞的屋，淋雨的每个人都无助，扔掉了早已选好的礼物，头也不回的故作态度，垃圾桶和鲜花都有些突兀，总有人蓦然回首停住，你总是藏着太痛的领悟，你自己去可却控制不住，谁不是喝酒喝到吐，谁不是爱人爱到哭，谁不是坚信他从有到无，可是那记忆却无法消除，谁不是害怕夜归路，可是却整夜不归宿，谁不是傻傻的拼命守护，善解人意的孩子最后都输，都被爱辜负。走出了没有伞的屋，淋雨的每个人都无助，扔掉了早已选好的礼物，态度，垃圾桶和鲜花都有些突兀，总有人蓦然回首停住，你总是藏着太痛的领悟，你自己清楚，可却控制不住，谁不是喝酒喝到吐，谁不是爱人是真心，他从有到无，可是那句。 爱人爱到哭，谁不是真心他从有到无，可是那记忆无法消除，谁不是害怕夜归路，可是却整夜不归宿，谁不是傻傻的拼命守护，善解人意的孩子最后都输，都被爱辜负。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金池的《谁不是》。晚安曲，我们来听 TFBOYS《最好的那年》。今晚午夜情歌就陪伴到这儿了，我是道道，下周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磨成回忆刻在时光里面。之后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逃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某种回忆刻在时光里面。